我喜欢尼日利亚，我不爱用巴西，因为阿德里亚诺就是鬼脚七。他右脚不会踢，但左脚神牛逼，每脚射门都在门框里。我喜欢土耳其，不喜欢用法国，因为我最讨厌的人是亨利。要不是他突出的个人能力，他们队赢不了意大利。你们队根本就不可能进球，进个球也他妈是一个越位。就算你过了我的后卫和守门员，你他妈照样踢不进去。我们队每个人都会防守，我们队每个人都能进球。要是奥克查过了中场一脚打开，就专门闷你守门员的脸。 我发球传球没传好真糟糕，我犯规没缠着飞踹再来一脚，我按圆圈按三角一个秒转穿过所有防守队员。要是阿加霍发进了禁区一脚打开，就专门闷你守门员的脸。 你输了别着急，我输了不生气，因为胜利时依然是游戏。弱队也不一定输，强队也不一定赢，关键是踢之前别吹牛逼。上半场6-1，下半场6-7，场比赛进了20多个球，要不是防守不好，谁也进不了球。2-1是你难逃厄运，你们的后卫已经没有体力，我们的前锋波尼你发脾气。就算你下底传中来了一个头球，照样被我守门员抱在怀里。我们队没事儿就喜欢胡逼，下踢一记脚远射就能赢你。只要马丁斯和马金马过了前场，就专门闷你守门员的脸。这盘不服再来一盘，所有队员就专门闷你守门员的脸。